北飞碟电台 FM 91.3，台中真善美电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UFO Network。 现在时间午夜12点整。 有一份情毫无保留，有一种爱时时都在，有一个人一辈子感谢不完。台湾一哥郑敬一台北小巨蛋演唱会，售票请洽年代售票系统。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3集12片CD，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订购专线02-2366-8368，成品及博客来网络书店热卖中。 UFO Superstar。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Coco 李玟。 走过爱，走过痛，走过昨天，走过梦，走过多少黑夜，带着梦想让我去看世界，回到18岁的那一年。 飞碟电玩，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力。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和马克的青春点点点。 温馨又动感， 甜美又华丽， 周二到周六 每天你听到的第一个狂乱节目， 青春点点点开始喽。玛丽 马克 陪你点醒青春期的我细沙， 点出思春期的甜酸苦。 2月23号星期四，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呢有一个人生日，他叫做陈大胖，他说 Hello 马克玛丽，今天是我生日，希望马克玛丽可以用超欠扁的声音为我唱首生日快乐，让我唱首生日快乐歌，让我在生日的这一天我可以哈哈笑到笑到翻白眼。 超欠扁哦， 嘿呀， 超欠扁 白不 就是屁还是哦，还是我们剪，还是我们就要去听 Rockabye 就好了。 那不昨天的事情了吗？ 对啊， 那如果昨天就错过怎么办？你唱上去是会死是不是？阿贝又来了。阿贝，你这个器材啊，你是有填写那个申请的吗？我们就是很热门，都要排队的哦，你不可以这样随便抢别人的。 Rockabye。 阿贝，你现在唱生日快乐歌给陈大胖了吗？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 乐。好，怎么？我觉得一切都不对劲。 那你想怎样嘛？你说啊。 都不对劲。 那跟陈大胖道歉。 对，我们不唱生日快乐，我们跟你说对不起好了。 不好意思哦， 陈大胖，对不起。 飞碟随堂考。 飞碟随堂考，我们要来考试了。这个礼拜呢，出题的老师是邰正宵。有一首歌呢，他请来他的好朋友林隆璇，他跟他一起合作。这首歌你知道是哪一首歌吗？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要播这首歌。如果知道的话，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好，我们的小助理会接听大家电话。只要你答对了是哪一首歌，他要送你蓝牙。行动 就是 麦克风一支， 昨天 Rockabye 的那个东西吗？ 欸，这个现在牌子很多，好多都在出哦，但是一支不知道它是不是，哦，比如说香槟金啊， 也不知道颜色， 粉色蓝啊，但是蓝牙行动麦克风蛮潮的。你知道这首歌的歌名吗？02-2363-9955。 下最盛开的鲜花，此刻就像我们都将要绽放，对你的每一句话说不完所有牵挂， 到头来还是时间最猖狂，分秒间随我们年华，却未曾因谁的哀求而停下。 今天的青春点点点又到了我们人气 number one 的单元， 人气 number one，number one，Are you sure？ Yes， 到我们废新闻的时间喽！ 我是废马克， 我是废玛丽。 好，话说那个废新闻单元呢，在过年过后，真的有听众，他私讯欧马克说， 他觉得值得一提吗？ 不是，他说提供你下一期的废新闻。 哇，好贴心哦！所以今天要用的就是听众提供的。 对，我那时候还就是，我那时候还回复说，不久之后你马上就会听到了呢， 一语成真呐。 好，这则新闻呢，其实你要说废也不是， 哎，很多事情一体两面的吗？ 就是也不是很废，它其实算是它算是跟健康相关的。就那种医药新知什么之类的，只是呢，它是从就是对岸强国的网站上面剪剪贴贴拼凑而成。 我不会听了，简直是黑人问号吧？ 所以啊，用的 用了怎么样？哇！ 太好了。 因为我怕有时候剪剪贴贴，难免会有一些很奇怪的拼贴感啊、哦。 真的是黑人问号、欸， 简直黑人问号， 简直是黑人问号。 嗯， 哦，话说黑人问号，听众有， 我刚说提醒你应该喝个温开水， 我带了温开水进来， 你喝了吗？ 太烫了，我倒太烫了。 那我来喝口温开水。 好，哎，黑人问号呢？就听众也有寄黑人问号那个表情包给我、欸， 嗯。 对，还有说那个来源， 嗯， 从 NBA 球员来的 ，LeBron James、哦、 不是，是 Nick Young。 Nick Young 是谁 ？Nick Young 就是 杨尼克， 对 ，Iggy Azalea 的前男友， 前男友， 前未婚夫。 哦， 对，然后后来偷吃， 谁偷吃？ Nick 偷吃， Nick, 然后被队友抓包。啊，反正这个故事很戏剧化、啊嗯，就因为他们出去就跟队友住一间。住一间嘛， 嗯， 然后队友呢就在问说，哎，那你上次就是约那个小妞呢？你上次上床那个小妞呢，或什么什么之类。然后他同时在跟他聊天，你以为是就是队友跟队友男人间的对话，他队友偷偷藏了手机在录影，然后把他 PO 到网络上，超级料别啊、欸！ 那这队友还能活吗？ 但对啊，我就觉得很奇妙、欸。 那你以后谁还这我？说到那个球员，他们会换队伍啊。 嗯。 可是如果你在同一个队跟一个同样的队友打很久， 嗯， 你在换队伍之后，你 会不小心把球传给他？还是一个专业的球员是不可能 专业球 员犯这种失误的， 不会这样子传给对方啦，不会的。 可是如果像比如说什么林书豪，他有时候会跟那个谁，他们比如说会彼此搭配的很好、嗯，他们就一直绝配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之后，然后有一天到不同队伍了，在场上真的不会突然就是你知道。 晃神 一个眼神就是瞥到他你就觉得 可是你们穿球衣颜色不一样、欸、 哦 对啊 因为我想说在球场上那个时间跟视觉跟世界好像都不太一样就是你在比如说我们在场外觉得加油声为什么应该球员可能听得到、可是他也许很 focus 他其实场外是完完全全听不到、他可能就我想说在场上那个世界你知道 对啊所以那个敌方就会自动被归类为是敌方球员他就不会再去 可能就是木头的木头就是敌方敌方敌方敌方敌方敌方这样子 对啊、 哦、 对啊好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废新闻呢是关于晚睡这件事情我相信现在 你在这个时候讲这个是想要讽刺大家吗 不是讽刺就是让大家但我觉得现在说不定啊假设我们今天有办法做一个青春点点点的当日调查就是现在正在听这一集的人你是什么时候听的 嗯 虽然我觉得没有什么办法做到这种调查 嗯 我觉得听录音档的人说不定已经大于听现场的人 嗯哼 对啊 嗯 所以就很多人其实现在他是就是早上正在吃早餐的时候就嗯什么晚睡跟我什么事啊、 嗯、我又要叮他们了真开心、嗯、我听得开心又活得开心双赢 对然后或是现在真正在 live 收听你就可恶啊！ 会不会是他讲晚睡的好处啊？ 哎，不是，他在说这一则新闻是在说有一种症状叫做晚睡强迫症。 嗯， 晚睡强迫症呢，就是你明明就知道你该睡觉，你意识到你该睡觉，但我就是不想睡。 可是我觉得每个人都这样啊，就是他也不只是晚睡，也许他是一个十点就该睡觉的人，但他十点就在那边拖拖拉拉，就是不想睡。不想睡觉、 欸、你是不是也是会不想睡觉的偶尔就算你这么爱睡觉你还是一定要先玩一玩你的手机不管是 Bejeweled 还是 Candy Crush 还是恋爱养成游戏 那个没在玩了啦那个没在玩了 那都是一阵子一阵子但是你就是要先玩一玩 但顶多就是把 Candy Crush 玩玩啊就是五颗星耗不了多少时间吧跟那个真的在那边拖拖摸摸的 没有你曾经玩恋爱养成游戏玩得很入迷 好啦怎么样嘛怎样啦 哦你刚刚好像是小 S 哦好他说呢就是就算你已经困到睁不开眼睛了你都还要逼着自己保持清醒然后一直拖拖 天哪会不会其实你得的是肺炎而我们一直都不知道 我是不是要死了、啊、 就错过了黄金治疗期 我是不是真的要死了我有点害怕欸 应该是不至于死 不会死 就是活得不太舒服 怎么会这样啊？好可怕哦。 嗯， 好，就是会拖不去睡觉。医生说晚睡强迫症的人合并有拖延症。 嗯， 但下面这一句话我不理解。 嗯， 他说是一定要拖到某一个具体的终点，甚至精确到某一分钟你才能安心入睡。嗯，然后那一分钟睡觉就会有一种心安的幸福感与满足感。怎么可能？就我今天一定要到2:01听完飞碟电台的2:00， 嗯， 我才要睡，然后那个时候睡我就会有一种幸福感。 很有可能啊，就像假设现在听 Life 的人好了，也许他12点就该睡，1点就该睡， 嗯， 可是他知道这个节目结束就是2点钟，2点钟其实对他来说已经超时了， 可当撑到两点， 可当节目结束一看，哦，2点了，节目没了，好啦，可以睡了，就嗯， 有这种人。 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都是很大脑，就是 不是大脑时钟哦。 对，就是明明有的时候其实我可以3:30睡， 嗯， 可是因为我太习惯可能睡前然后看最后一眼手机都是比如说在4点钟， 嗯， 所以我就会有个习惯，就是到4点钟了我才会真的想睡，就是那个是被我自己的习惯制约， 啊， 所以有时候比如说3:20我也可以睡了，可是我躺上床然后看手机说现在3:20欸，跟4点还差了40分钟那么久 啊， 大家不会这样吗？ 啊， App 上面说有， 没有， 有， 没有， 小先生张大宝， 你不要乱编大家的名字。 小姐，我到现在已经到了妄想症的地步了， 好可怕哦。 Yes, Eileen， 你不要这样乱讲。 Yeah, 真的啊。 所以你3:10，你已经洗完澡、刷完牙，然后一切也都没事做了。 其实我最快可能就是比如说3:10就可以睡， 嗯， 但是我就是习惯3:00-4:00我就是会看小明星大跟班， 嗯， 但也许有时候那一集真的太无聊不合我胃口，所以我那一集就是理所当然也没有原因让我支撑下去去看，因为我也不好奇，嗯，所以我3:10-15就可以去睡了， 嗯， 但是我就是一直知道我都是4点才会觉得要进入那个睡眠状态，所以中间那个过程很没有办法平稳入睡。 好，哦， 就是你要重新把它拉到前面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之前都会说什么开学你要调时钟，你很难往前调，你一定要慢慢的调，比如说开始是3:45，你不会离那么远， 嗯， 然后3:45习惯了再到3:30， 嗯， 再到3:15，一口气拉长很难，因为你脑子就会告诉你说明明你平常还可以活动40分钟，你怎么会想睡呢？ 哇，这个好难理解跟好难想象哦。这是不是对于就是作息是很规律的人才是这个样子？ 嗯，可是你不是也很规律吗？你不是也回家就睡觉？ 我作息不规律啊。 我有时候啊，你回家有时候会上网看一些有的没的。 都有时候在迷剧的时候。 所以你没有任何的时间框架限制，欸。 我没有任何框架限制啊。 Free man。 对啊，所以就是。 所以如果你有一个框架限制，搞不好就会让你不会 YouTube 漫游那么久。 对。没错， 嗯， 对，因为我就是如果我不迷剧的时候，然后我一切都在，我一回家就乖乖睡觉的话， 嗯， 我可能2:40， 嗯， 我可以睡觉， 嗯， 然后早上可能9:40、10点 就醒来了，差不多醒了， 对啊，就醒来啊，就开始我的一天了， 嗯， 可是如果譬如说我看盘多看了一下， 嗯， 然后 PTT 多上了一下， 嗯， YouTube 多看了几个，然后又看了几个，再看了几个， 嗯， 或是我一回家就决定说不管我今天就是要看，我就是要追剧， 嗯， 我就要看剧，然后可能一看可能就是6点或7点， 嗯， 对啊，早上 你也不累？ 不会耶， 你像我这样固定时间，就是固定时间很有可能就是比如说你跟我一样就是4点钟是一个界限的话， 所以超过就很累， 一超过你就会觉得说很累，这已经超过我平常睡觉的时间了，我都多看了半集，现在4:30了，不能了啦，超过半小时我少了半小时睡觉了，那个压力也很大。 所以就是以前有一些剧，譬如说会跟女朋友一起约好说哦这个我们要一起看， 嗯， 这样子，然后我们看完了一集以后， 嗯， 然后我就说再看下一集，下一集， 嗯， 下一集，下一集，下一集，下一集，下一集，下一集。然后我说，哦，可是有点累耶。我说，哦，好吧。 所以他也是固定作息的人吗？ 对，就是我会不能理解说什么，为什么你们看完一集会累？ 因为那个时间就是该做那样的事情了。 哎，我们是不是有做过一次这个？我们那时候在看什么时候？是 W 吗？ 就我们 W 是你一直要看下一集是不是？ 我们唱完歌，然后我就说回电台看下一集，看下一集，看。 然后那天真的就回电台看啦。 对，那天回电台看啊，看完以后说再下一集，再下一集，再下一集。 但那天有看到很晚嘛？可能是在四点之前吧。 三四点之前啊， 对啊。 哦，难怪你会跟我说不行了，就是你要回家 了。就是也是差不多，如果是比如说，对，那时候可能也有心里觉得说，嗯，因为离四点还有段时间，我可能回电台看一两集再回家，差不多，比如说三点多到家，我马上洗澡睡觉，也是赶在四点前。 什么？原来竟然还是拉我在你的框架之内，我只是一个陪衬者而已。 那这个新闻到底要干嘛啦？ 哦，晚，好晚睡呢？晚睡强迫症。有时候会合并拖延症，然后这边呢就有在讲拖延症是什么。那我相信呢，青春点点大家都很了解拖延症咯， 嗯，不陌生的。 好啦，就是拖延症的人就拖拖拉拉嘛，没有办法按时付账单啊，或是拖到节日的前一天才去买礼物。要一个拖拉的人做一个有计划的人，就像让一个长期消沉的人要马上振奋起来一样，是不可能的。 就像让惯性劈腿的人要忠心一致是很困难的。 哦，我觉得这有可能。 嗯， 这需要一个顿悟。 嗯，那所有事情不都是需要一个顿悟吗？ 对啊， 一个、 就是、 一个沮丧的人不是也是顿悟，就是好像可以振作 咯。哦，对对对对对， 拖延病人一个。啊，为什么要当个拖延的人呢？ 我这顿悟怎么还没来啊？烦喔。 也许这生都不会来了吧？ 哈， 你都跟他在一起这么久了， 你说拖延哦？ 对啊， 我不想要啊。 请继续。 啊，他说呢，这种拖拖拉拉的人会不断的去找消遣的事情。这些消遣呢，特别就是自己不需要承诺什么，就是你不需要付出的事情。 嗯， 譬如说查看 email。但现在已经有比查看 email 更有吸引力的东西， 嗯， 就是看 Facebook、看 Instagram、 嗯， 看 Snapchat 或是看social media， 就看社群网站， 划一些没有意义的东西就对了。 对，就是这种人就最容易患这样的病，就是晚睡强迫症，然后也同样也会影响到别人的情绪，也会破坏团体的工作这样子。嗯，我觉得现在那个手机科技太发达，真的是让大家。太容易就觉得啊，我再看一下手机吧。哦，还有看直播也超级浪费时间的，或者看人家打游戏实况。 可是比如说有人觉得说，我看唐立奇老师的直播没有浪费时间啊，我得知那个星座运势，我觉得会对我的运有帮助。 那都是骗自己的啊，那其实就是在浪费时间啊。 但我真的觉得我获得了快乐。 好啦，我也没有办法说你啦，就这样子。嗯，好，他说有不少晚睡强迫症的人呢，合并有拖延症，一定要拖到某个具体的时间，而且呢，强迫症的发生就跟精神上获得一种奖励有一种很大的关系。他就列出了强迫症晚睡强迫症的测试，如果答案 90% 以上就是 yes， 那基本上就可以确诊了。不过我要再次的说明，这一则新闻是来自于就是中国的两三个奇怪的网站拼拼凑凑拼接 而成， 所以他的那个问卷， 不会是1、2、6、7、9、13、14？ 不是，他只有六个题，六个测验题目，我也觉得不怎么精确啊。 嗯哼， 好，第一个是，你白天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忙碌，忙得焦头烂额， 嗯， 压根没有时间做自己的事情， 嗯， 就等于你可能压力很大或者很忙，嗯，所以你到晚上的时候，你就很想要 加倍拥有自己放空的时间。 对，这种就是在当兵的时候，你放假的时候，你就不会想睡觉，24小时当48小时用， 而且早上会自己醒过来。 对啊，早上会很早很早醒来，然后就是，嗯，对，不想睡觉。 嗯， 再来第二题，在你的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公车上、办公桌旁边、教室课桌椅旁边，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睡着。 嗯， 夜光奶奶， 真的耶？ 对啊， 嗯。 好，第三题，晚上回到家的时候，你就会滑脸书啊、逛网拍啊、看直播、看影片、玩游戏，你都停不下来。 嗯， 现在很多人应该都这个样子。 嗯， 对啊。第四题。极静的夜晚特别适合思考，做任何事都能达到灵感爆发的程度。 不是很多人本来就在睡前会灵感爆发吗？ 不是啊，欸，对对对， 你对于这一题你完全没有疑问了，灵感爆发是什么啊？什么是灵感爆发、啊 就是、比如说你就突然觉得、嗯、很多 idea， 这个好像假设我是写词的人好了，我、嗯哦、这怎么是不是韵脚太棒了，这两句太棒了，我都要睡着了怎么才浮现。很多时候啊 会这样子哦， 在快睡着弥留之际有非常多的 idea 创举， 就是哦，我做出好多好多音乐， 对，然后你就想说算了算了先睡吧，这我这因为这太棒了，我跟天天记得 我写好多很棒的段落的书， 你醒来完全不记得我最常到底在想什么， 但其实那是假的对不对？ 真的吧， 那是真的， 嗯， 那你就在你旁边放个录音笔啊， 你连想按那个力气都没有，你已经快睡着快睡着，你已经到了阴阳交界处了耶。 是哦，原来这个叫灵感爆发哦。 嗯， 我不， 你到底是放在床上有多快睡着啊？ 我躺上去睡着啊， 就一放下去， 对啊，对啊， 很夸张哎， 对啊，对啊，对啊，嗯、 请继续。 第五题哦，终于决定去睡觉了，可是，一躺下来，你就是无意识的就拿起手机开始滑。 嗯， 很多人都这样，因为你把手机放在旁边的话，就会想要滑。 嗯。 最后一题是每天都会上演说，哦，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再早一点点睡，我要再早一点点睡。还有另外一个小恶魔又说，嗯，这么早睡会不会太可惜啦？每天这样拉扯， 所以我就说早十分钟嘛，十分钟是一个自己还可以接受，也没有说什么很可惜，就早十分钟而已。 好啦，很多人应该都会受到这种我觉得是现在科技害我们的。 嗯， 如果以前现在科技跟现在社会害我们， 嗯。 就因为现在社会我们也不需要做太多就是真的很粗重很劳力的工作， 嗯， 也许有一些服务业是真的很累，那他们真的会睡觉， 嗯， 可是我们不像以前什么要去打猎啊、 嗯、 然后翻过几个山头然后做陷阱然后去猎猎物、嗯、或是去农忙的时候就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种就是你要什么什么翻土啊播种插秧、嗯、那真的累到趴掉，你根本就没有时间玩这些有的没有， 嗯， 可是现在我们就没有啊，我们就茶来上了，就是哦累了去便利商店买东西吃。 但很妙，如果说真的很累会回家马上睡觉，照理说一直动脑不是应该很累的一件事情吗？ 没有，可是你身体不累啊，你脑子很累你身体不累啊。 哦、oh. 所以有人说就是为什么会手机游戏会有一派会支持游戏的存在，就是觉得那些是可以让你的脑部放松的。 嗯， 可是对，你当然小小的玩可以，可是现在大部分人都 多多的玩到爆啊。 对啊，就都已经变得太夸张了，那捷运上也玩什么也玩，你明明才一天的一开始你才刚起床， 嗯， 你在捷运通勤的时候应该是要那是你怎么似醒非醒的时候， 嗯， 可是你却把那个很精华的时间拿去玩手机游戏，那其实有点伤害你的、嗯，对啊，我觉得伤害你的注意力。那个时候 大家都现在听听，觉得嗯嗯嗯，点头如捣蒜。可是隔 天 他们就会忘记了。 对呀、啊， 我们就来听听爸爸魏如萱的《晚安晚安》吧。 现在几点了？你在做什么呢？我们有多久没有说话了呢？好想听见你在笑，今天有没有吃饱，刚洗完澡玩完猫还是已经睡着，好想闻到你味道，看看以前拍的照，不知道你现在好不好，有没有少了点烦恼， 在做什么呢？我们有多久没有说话了呢？好想闻到你味道，今天有没有吃饱？不知道你现在好不好，有没有少了点烦恼？雪里去梦梦梦里闭宿闭宿，晚安晚安晚安，你听不听得到？晚安 情剧作《美人鱼与诈欺师的浪漫故事》，《蓝色海洋的传说》。前世姻缘，千回百转后再次的相遇，最强卡司全智贤、李敏镐。首次携手谱出动人爱情故事。演唱阵容 Lin、 尹美莱、陈史进等实力唱将深情诠释电视剧原声带《蓝色海洋的传说》。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你知道吗？台湾约每47分钟就有一名女性罹患乳癌，现在你可以为自己的健康把关， 养生才是根本。百年汉方通乳饮，陪伴你一生的养生饮，立即上网搜寻仙桃牌通乳饮，或拨打0800-30-2020，想你爱你爱你。 在寒凉时刻升起一把火光，回到家家纯粹用音乐取暖。 我也曾记得你， 灵魂歌姬家家暌违3年，天籁终于回归，第三张全新专辑还是想念，2月22日全面发行。 大家好，我是谷谷。 继续回到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可能有用可能没用，也许有个点对你有用就是有用，可能你已经要睡着的废新闻。 好的，那今天这个 在讲什么睡眠什么拖延强迫症哦。 嗯， 那当然其实就是最主要就是要讲拖延症咯。 嗯， 另外一篇文章就在讲拖延症，拖延症指的是那种非必要而且后果有害的推迟行为。 嗯， 然后会表现在各种的小事上面。 嗯， 然后这一些呢就是一点点一点点各式各样的小事，它日积月累就会影响它变成你的一个个性，它变成你的一个性格。 嗯， 那其实在近年来呢，就是心理学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开始在做 procrastination， 就是拖延的研究。 嗯， 这样子。所以也许这件事情在三四十年前的时候，你其实你那个时候就已经受这种病所苦，但那时候你找学术研究，你可能找不到人在研究。嗯，但现在这个已经变成一个蛮著名的显学了。 你有自愿去成为研究对象吗？ 哦，这个研究其实大部分都还发生在，就因为我现在看到的书大部分都还是美国啊。 嗯， 我没有看台湾的就是心理学有没有在研究这个，我不知道。 嗯， 但如果你是一个有志要成为一个畅销作家的人的话，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着力的地方。 嗯， 对，就是写一本关于拖延的书。 嗯， 这样子。好，那之前呢也有很多人就传那个 TED TED Talk 在讲拖延的那个13分钟15分钟影片给我，说非常非常的精彩。 嗯， 然后那个讲者呢他讲话很幽默，所以他在讲说就是他要准备这个 TED Talk。 嗯， 然后他也是觉得说哦没有问题啊OK 的啊OK 啊， 要一个拖延病患者准备 TED Talk 很长啊，那个时间还很长啊。然后他讲说就是他的脑子里面其实就是有一只猴子。 嗯， 然后那个猴子就是很短视近利。 嗯， 就是看前面他看不到远的地方。 嗯， 所以假设呢这个 TED Talk 是在半年后，所以这个猴子他根本就不会想说哦还有就是有半年我现在应该要先做什么再做什么，他不会。嗯，他只会看到说哦同学约我去溜冰，然后约我去滑雪，走啊，然后约我去喝酒，走啊，就一直出去玩。 嗯， 然后每一周那个时间一直减少的时候，譬如说已经到了剩三个月了。 嗯， 然后你可能应该要做出一个大纲或是应该有一个大概了。嗯，那个猴子就会看到说嗯 啊， 然后可能又会逃避，然后又有人来约你什么。嗯，就是啊走啊走啊走啊。嗯，然后就直到最后可能前一晚，然后最后你把它做出来。 嗯， 这是一个很常见，就是如果你有拖延病的话，你看那个影片你就会心有戚戚焉。 但这是有人约你吗？ 没有人约我，但我自己会在 YouTube 上面做完这些事情。 哦， 我会自己在 YouTube 上面看说哎呀那个 NBA 今天那个谁谁谁的。嗯，我会自己精挑细选说嗯今天有十几场球赛我要看哪几场呢。 哇，刚刚那个壳真的是石破天惊的壳诶，完全就是那种小时候小学小男孩小女孩在酷酷扫，然后旁边阿嬷妈妈就说哎呦阿年维啊扫个你扫掉母汤拖哦给你出来看一心哦。 扫掉母汤拖是在卖 什么的扫精啊，扫掉母汤拖扫精。 那一天就是你去买咳嗽药水的时候，你怎么没有考虑要买扫精？ 就没看到扫精啊。 所以扫精会比较好吗？ 阿姨就说扫掉母汤拖啊，因为我就常常说我是一个被广告洗脑的人。就是你只要想一些很 slogan 然后配一些节奏或音节，我就会永远臣服买窗帘到龙北 扫掉母汤拖。 我还特别挑了一瓶然后看起来比较好喝的。 嗯， 而且其实做咳嗽液的不多耶，比我想象中的少。 应该是你去的那个地方 太少了， 上架的，对对对。 哦， 卖场上架费的问题吧。 嗯， 对，它只开放几个特定厂商上架。嗯，然后就这样， 没 了。你刚刚讲到什么？哦，那个 你就跟很多 NBA 球星约啊， 拖延 monkey 啦。 嗯， 对啊，就是我的拖延 monkey， 他自己会找很多有趣的事情做。 嗯， 然后其实没有那么有趣。 嗯， 对，相较于就是正式来说的话， 嗯哼。 好，所以这篇文章呢，它一开始在问说哦这些拖延症状你有没有中招啊，但我们需要讲有没有中招吗？我相信就是有拖延的人应该自己都知道自己是拖延病患者吧。嗯，对啊，他后面有在讲说 一些小撇步吗？ 小撇步，那这些小撇步也是很基础很基本的。那 说要怎么样对付拖延症呢？就是首先你要把你的事情给分类， 嗯， 对，就是这是管理学的技巧嘛，就是你要分类说有一些事情是突发性的，很急很急的，迫不及待你一定要去解决事情， 嗯， 好，这是急跟不急你必须要先分出来。再来呢，你要分重要跟不重要， 嗯， 所以呢就有两个标准的话，你可以画出个四象限图， 嗯， 其中一个象限呢是又急又重要， 嗯， 那当然要做这个啊， 嗯， 好，再来就是不急又不重要，那你就不要做这个啊， 嗯， 好，所以这两个很简单。再来就是急但不重要跟重要但不急，你要怎么去分辨，你要怎么分配了，我觉得这是最难的地方。很急但不太重要是跟很重要但不太急的方式的， 很急但不太重要放前面吧。 很急但，所以你还是觉得 以时间性为主， 急应该先处理完，嗯，这样子。但是如果很急又不重要的事情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的， 一直来一直来，什么样生活一直来啊？ 就是一直有那种很急但不重要的事情还一直进来， 那我就会帮重要但没有很急的事情设一个起点。 嗯， 就那个起点就该轮到他了。 嗯，因为他重要，所以他其实一定要去做才行。 对，他一定要有个时间要做他嘛，比如说至少三个小时，至少三天就往前推，是不是三天前就是启动他的关键，启动身法关键。 你现在是在讲那个就是很朗朗上口的 slogan， 对不对？ 我不知道，他好像有启动身法关键，对不对？不能太晚。 对， 就是他也是有往前推，你一定要按。 这就是为什么你是广播女神， 守在那边。而且我觉得就算排完这个顺序又怎么样，突然变的人光是连排这个他会想要排就算了， 没有 排完之后就看那个名单想说，嗯，排完了耶， 对， That's right， 那有什么用，你以为我不懂你们。 我们就是会，我们顶多就是排完看的时候， 对啊， 嗯，我排完咯， 这个完全没有用，欸， 然后看完以后可能就说，嗯，那我来看一下 NBA highlight， 好， 不就是把最后也开始做就对了。 对啊，好，然后再来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分解，把大任务分成小任务。 嗯， 这应该大家都知道嘛， 我 是做 不到。 大任务分成小任务，就是假设我们今天要 如果今天要竞选总统， 假设我们今天要写一本书，你应该要先从写第一句话开始吧？ 哦， 对不对？假设你今天要竞选总统的话，你可能要先从累积人脉开始吧。你可能要有一些政治资历吧？ 哦， 这政治资历也许是可能从大学的时候你就已经在选什么学生会啊？ 崭露头角， 对啊，然后会加入一些青年 团啊，关心社会， 然后会加入一些政党培育的那个青年组织啊，参加他们的学校啊。 那你要很早知道你的大任务才可以耶。万一你是出了社会很久才发现你想要这个大任务怎么办？ 譬如说你现在50岁，然后你觉得你要选总统。 川普以前有想过要当总统吗？ 欸， 他怎么拆解这个大任务？ 他应该，可是如果你已经在你的那个领域非常非常成功的话， 哦，你可以很容易的转换跑道， 就比较相对这样。如果今天我是一个50岁的卤蛇，我说我要选总统， 嗯， 然后我没学历没经历没能力， 嗯， 那我要怎么让就是一个大党推举我， 嗯， 想不到什么理由，我就会中了大乐透。大家觉得最偷懒的方式，大家最梦想的方式，嗯，中了大乐透成为有钱人。 这个大任务的拆解小任务也是你先买乐透， 对，然后而且中了大乐透政党还是不要推举你啊，你还是个废物啊， 嗯， 我没有道理要，除非电影科幻情节，外星人要来了， 嗯， 交出你们的领导人，然后这个时候全民说，啊，我们赶快推举一个废物当总统，然后把他送去外星人。 那个谁不是想当总统吗？就是他了。 对对对对对。 哦，会不会有人偷这个剧本？ 天哪，我觉得30几岁我讲出这一段好羞耻。 你真是个有梦的孩子。 我觉得我好难过。 你刚刚是突然意识到太丢脸了吗？ 我觉得好屁哦。 我不知道你讲这段的时候，我心里只是一直浮现万安的脸而已。 你说蒋万安啊？ 对，想说万安家想要选总统吗？ 嗯，不知道，嗯。 然后之前有人说万安发福了，我不是很开心。 不知道。好，所以拆把大任务拆解为小任务，就如果你现在的你面前的这件事情你觉得很大， 你面前 不知道如何着手，你就试图分解它。 嗯。 还有一个超级重要的就是消除干扰， 嗯， 把你的手机， 就是把你的 YouTube 全部关掉，把你的电脑线都拔掉， 对，把网路线拆掉，然后电脑游乐场要删掉。 不可能，我跟你说，你讲这一段，我连有没有一个人会去做我都不相信。 真的哦， 嗯， 我之前因为太沉迷于世纪帝国，所以我就会把它删掉，然后过一阵子忍不住要再花更多时间把它装回来，然后又说、哦、不行不行不行，我不行，我真的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人生会毁掉的，又把它删掉，删掉以后又花更多时间把它装回来，就这样来来回回了好多次。 欸，我那天跟我好久不见的大学同学吃饭，然后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就是他、嗯、就那天我们在看手机桌面，他是一个有强迫症的人、嗯、他就是手机呢都不能超过第二排， 嗯， 就是你只能有两排， 嗯， 然后不管是有资料夹的还是你松散开来的， 嗯， 就只能有，因为 iPhone 不是可以有四排嘛， 嗯， 你就只能有两排，然后它第一页一定要全部清空，才可以确保它可以看到它的桌面是完整的， 嗯， 大概也只能为除了第一面是空的是桌面嘛，然后往后有两页也不能再多了， 就只能有两页。 对、 嗯、 然后他每一个月都会一直检查哪一些是他这一个月都没有用到的，就 要 马上删 掉、嗯、 我觉得他很棒耶、欸、 这不是我吗？ 不是啊，你的手机根本没有空间下来那么多吧？ 没有啊，你看我就只有这样子耶、欸、没了。 怎么这样啊？ 我就只有1 2 3 4。 欸，他还有很多的育儿什么相簿要分享啊，就是妈爸爸妈妈都参加一些什么样的什么软体互相分享说啊，他现在 3Y4M 啦哇，他唱歌，就是他们很多事情要做、欸、 嗯， 而且那天最智障的是我跟那大学同学还有李艾给我们三个去吃饭、 嗯、 然后坐下来餐厅，我们就在看 menu 点菜，然后他就看很快，他就点一个什么奶油鲑鱼之类的、 嗯、 我就看一看，我就说我要点辣味鸡肉番茄、嗯、这个时候我们第三位友人就李艾格就抬头用很疑惑的眼神看我们两个，然后就说欸，我要吃海鲜就对了，然后就他就点他的海鲜、嗯、在点菜的时候他跟我确认是说吴玛丽，你真的是要点辣味鸡肉吗？你又不吃辣的人、 嗯嗯、 然后就说我今天就是想吃辣后来他就菜来之后他就边卷他那个海鲜面，边说我买了，我跟你讲哦，你就不要在这吃一口，都太辣了，不吃我敢够。然后就很生气的卷他的面，然后我就在那边吃，我就说还好啊然后超店员就说好辣不想吃了，然后坐我隔壁吃奶油鲑鱼的人、然后就盯着我，他就看他说嗯，好了，我待会可以跟你 交换 就他的面还没来，然后他的面来之后他就也是先吃了一两口、嗯、我就也一直盯着他的面、嗯、我就觉得他的面比较好吃、 嗯、 然后那时候就是反正我们三个就说那我们来玩一个交换食物的游戏， 这是你提的吧 对 这是你提的， 我们顺时钟转一圈、 嗯、 反正我们转完之后呢，他就是我那个男生朋友就是吃到李艾格的那一个、嗯、就是什么青草海鲜蒜香意大利面、嗯嗯、我就吃他的奶油，然后李艾格就吃我的辣味鸡肉、嗯嗯，我们才说就是我就边吃他面边说，其实今天点餐的时候我觉得我要跨出那个不一样的我、我不能再落入 舒适圈， 对，我不能再落入我每次就是点那样的东西、所以我点了一个辣味鸡肉， 嗯， 结果那个有人就转头说我也是这样想，所以我今天点了 奶 油 鲑 鱼，但你现在看我们两个面前我们在吃什么？我们还在吃我们原本想吃的、啊、因为我就是爱吃奶油、 嗯、 那些很浓稠的，然后他就是喜欢吃比较台式的有蒜的， 嗯， 然后李艾格就抬头说：“啊，我没有说我想吃辣味鸡肉啊，我只想跟他说，偶尔你想要做一些你想挑战的事情，但最后可能是徒劳无功，就是你转了一圈，最后还是你没有说出口你想吃的那一个。我觉得当天那个局好神秘哦， 这个该怎么讲呢？可是如果 我们都跨出去了啊，来的真的就是跟平常不一样，我就是不喜欢吃啊。” 但如果那个第三个他也想要跨出去的话，你们三个说不定就是一个很圆满的一个。 对，但重点就是李艾格他不愿意，他真的蛮坚持，他就是要吃他喜欢吃的， 因为我知道我喜欢的东西， 对，他就是要吃那一些。 嗯，就像现在我去剪头发， 嗯， 然后 你要随便他剪哦。 没有没有没有，发型师也是说，哎、欸，好久没有换这个头发、欸，然后说我已经过了在试发型的年纪了，我从今以后我就是这个发型到死。 哈！ 你干嘛？你要 看不到其他的马克了？ 你要怂恿我去做一些什么？不要以为我不记得刘以豪事件。

现在时间深夜一点整。 你知道学测成绩也可以用来申请海外留学吗？逢甲大学国际学院与美国澳洲名校合办2+2留学专班，首次加入106学年度大学繁星推荐，个人申请入学，两年逢甲，两年出国，毕业后分别获颁两校学位，美澳留学首选逢甲国际学院，电话04-3507-2162，或上逢甲大学官网查询。 每个人都要面对挚爱转身，去学会告别。郭美美2017最新专辑《你的名字》，我会一直想你，唱出对爱的纯粹与勇气。海蝶音乐， 大家好，我是田雅霍。 飞天的位，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甜蜜。 Hi, this is Lady Bird. As we go through an adventure. 好的，回到青春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那么今天在青春点点呢，邀请到了一位，其实我在节目上面 已经介绍过他了。 对，我已经介绍过，而且应该不止一次。 所以是你的小偶像。 对，就是我是在读完了两本书之后，就那两本书，然后我才知道有一件事情叫做财富自由，然后才知道财商。然后后来呢，我就会很积极，我就觉得天啊，就这种事情为什么从小到大我都没有听过，我已经长大成一个成人了之后，然后我才知道哦，原来世界上有这么棒的事情，我怎么会不知道？于是我就会在那个时候，我只要每认识一个我觉得值得交心的朋友，我就会去买一本就是我那时候看过的书，然后送给他，然后告诉他说，你知道吗？就是这世界上有一件这种事情真的超级超级棒的这样子。结果呢，那个朋友收到这个书之后呢，我不确定他到现在有没有看完啦。距离我送他这本书到现在应该已经快要5年了，或4年多这样。还是已经超过5年 ，Anyway， 然后他就说，其实我有一个朋友，他好像就这样，他就是这样，就是环游世界。然后说什么，请你介绍给我，让我认识他。然后他就说，你可以去看他的部落格。然后我就去上网搜寻他的部落格。然后他的部落格呢，叫做 Winnie 的散漫游。对，然后就看了以后才知道说，原来他用了一个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的方式，叫做 4% rule， 叫做4%的4%，对，什么4%法则这样子。然后因为最近他出书了，所以有幸请他来到青春点点上广播节目，让我们掌声欢迎不上班也有钱的本尊 Winnie。 就是我没有上班，但是我有钱， 怎么那么棒啊！ 天哪，就是我没上班，但我有钱。 对， 有一天可以讲出这句话，有多开心！ 但是我也经过很久的努力，对。 就这不是一触可及的，这不是 好像你知道这件事情，你下个礼拜就可以做到。 因为现在每个人看到说你过得好爽哦，可是其实我在过得不爽的时候没有看到，看到我之前那个经过的人都会说，你之前干嘛要过得那么辛苦？ 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就是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本书《不上班也有钱》。那因为吴玛丽是一个，就是我刻意没有请他看这本书，因为我想要让吴玛丽在今天 的 节目， 不是， 我想要让你在今天的节目当红军，就是 Red Team。 说怎么可能那种？ 对对对，Red Team 就是一般在战术会议当中会有一个专门在挑错的人， 就质疑的吗？ 对，就譬如说沙盘推演，就说我们现在觉得那个共军会从哪边登陆，然后他们会布置多少。 可是一开始我就相信有可能不上班会有钱啊！ 一开始就相信了， 就想说他的本够多，他只要在股市里面持续的有在那个你知道分红，分每个人每年都会发一些钱给你的话。 那就办得到。可是前提是想，我想象中那个本要很厚， 而且或者是有人会想说啊，你是不是本来就很有钱？可能你或者是你家就是有钱人，所以你当然可以不上班就有钱。嗯，但是我跟我先生就是从普通的上班族开始，就我们都是从穷人家的小孩开始啊。他妈妈是那种16岁就未婚怀孕生下他，所以他们家很穷很穷。啊，我们家呢也是。我爸妈好像国小二年级就已经分开了，然后我们家小时候也是很穷很穷，所以就是一种穷人有一天也可以提早退休的那种励志观念。 那你们彼此在遇见彼此之前，你们都各自已经知道财富自由这件事情吗？还是你们认识之后才一起有一天发现说，亲爱的，你知道吗？有个事情叫财富自由呢？ 其实应该我们不知道这个，就是没有说一个点说让我们知道财务自由，但是因为我们从小就没钱，所以我们就是很爱钱，就一上班 穷怕了 就觉得我一定要变有钱，所以有钱就一直存下来，一直存下来。那我们又有一个梦想，就是我们很喜欢旅行，我们很想要去环游世界，所以就想说，就一直在讨论有没有办法可以去环游世界，然后不要一直工作，因为想要趁年轻的时候去，可是一定要有钱，要有多少钱，我们就开始算。然后我想说，如果要存到多少钱可以一辈子不工作，开始一直旅游，就变成了有了一个目标，就对了。 所以今天的访问，我觉得维尼他其实有很多部分可以访问，就是第一个可能大家最好奇的是，到底要怎么样不上班就有钱？然后再来还有就是，譬如说小时候的，就你跟Mr. J 吗 ？J 先生吗？ 对对对。我都叫他老 J 或胖 J。 对， 老 J 的爱情故事，这也是一个可以讲，因为老 J 是美国人，对不对？ 他是美国人， 好，所以是一个异国恋曲。 对 对，然后这是爱情部分，也是其中之一。然后再来呢，还有他们除了就是两个人自己玩之外，他们就是实行了那个断舍离生活，所以他们其实也是可以讲就是断舍离这个部分。 我们超断舍离， 他先整集就给他就好啦。 我觉得一集是完全不够的，而且我还没讲完，他还有可以切入。我刚刚看的时候 还有育儿方面可以聊。 我带对我的小孩五个月，我就带他去世界走透透。 还有 baby 巾，对，就是一开始那时候我在看你的部落格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还没有生小孩，然后因为。我知道有可能财富自由是有可能的，但一方面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质疑，会说啊，那是因为你现在单身啦。我之前有去讲过，那个时候还没有在提财富自由的概念，我在讲很前面很前期的，在讲说你要如何存钱可以存得比较快这方面。然后呢，当然就是下面有很多就比我年长很多就长辈，甚至那种爷奶辈的，然后他们是在持家或持家了半辈子，所以我就讲了这些方式以后，下面就有很多碎碎私语，就是说啊，不 calling 啊，那我 calling 怎么可能？ 你又不住，你又不住外面，你又没租房子， 就怎么可能这样存钱这样子？然后可能课后他们就或者有人就直接在课堂举着说，哦，那你那个一个月电费多少钱，一个月水费多少钱？那我就讲那个数字以后，他们说不啦，不 calling 啦，怎么可能？ 你一个人保全家保啊，我们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要养家养小孩，我们负担很重。 对， 其实我们一路上来都好多人跟我们说啊，不 calling 啦。 对。 啊，这是骗人的啦，做梦啦，啊，你们一定没有生小孩，所以我们就赌气生了一个给他们看。 对，而且他们的生小孩， 因为赌气 没有 小， 因为 有赌气。 因为一开始，后来我知道你有小孩之后，我想说，哦，那可能就是上天突然意外，就是说，哦，突然有了小孩。可是我后来看到后面发现，不是，你们是计划中，你们是试管再试管再试管， 对，没有在啊，就 两次嘛， 对 不 对？对啊， 所以我们是有计划的要生小孩。一部分是因为退休以后时间真的很多，你知道吗？ 你说太无聊吗？ 我就不想再跟老 J 面对 面那么久，不想跟他面对面24小时，至少有个小孩可以让我从老 J 的脸移到我可爱的儿子上，对，就转移注意力这样。 所以就是当这本书就是看到后面的时候，因为其实我已经 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发行的？ 上个月吧，上个月。 不上班也有钱。 对。 其实已经这本书已经讲了很久要出，然后我就一直在育儿又在旅行，就是那时候一直在旅行，就没有时间把它整理出来。 可能因为我是你的部落格读者，所以我对于你的那个理财方面我已经知道了，就是包括 4% rule， 包括就是你投入 Vanguard 的 ETF， 然后所以反而是看到后面的时候让我很多惊奇，就是包括就是你可能只写了短短几句话，一两句，但是我就觉得什么？你对老 J 的爱没有这么浓烈了，对那种感觉，对，然后我就想说，哇，就是。 这一部分也是可以问，但我想听众朋友们应该比较有兴趣的，应该还是关于到底要怎么样可以有钱的部分。嗯、所以，我们今天还是中规中矩的讲你的现在的退休故事好了。 好， 对，从一开始，然后我知道你们辛苦了很久一段时间，那我们就从最一开始，你们说你们很爱钱，很想要存钱，跟。后来怎么开始有一个目标跟计划的往这个前面走？ 其实有一个比较明确哦，以前我们常常天马行空会乱想说啊，我们干脆一个人去当那种英文老师，因为我老公是外国人，然后我可以去当瑜伽教练，然后我们就可以背包客旅行，然后两个人保全家保，也不需要太多钱。 是， 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太爱钱，很害怕就是银行没有钱，所以。就不敢这样做。那后来就是我老公是工程师，他就有一种就是很喜欢研究东西的头脑，所以他就去研究了很多网络上的论坛啊，退休的论坛，然后就找到一个这个 4% rule。那他有这个 4% rule 的话呢，你就可以去反推你每个月退休以后每个月要花的钱。用这个钱来推算你所需要准备的退休金。那当我们反推知道说，诶，退休金有一个金额，本来是天马行空说啊，我要退休，我可能一个月要花3万，我要活60年，那我可能要准备好大一笔钱。那现在我变成是有一个实际的数字可以去执行。 哦， 对， 就像很多人就是说，哦，我都想要退休啊，或是啊，可能十几二十年前的。竹科科技新贵那个时候的币值可能是说，哦，在竹科辛苦工作10年，然后赚到3000万，我就可以退休了。但其实那个币值其实是会跟着，你知道通货膨胀会吃掉你那个币值的价钱嘛？ 或者是一般人讲到退休这个想法都是一个很模糊的，就是你我问你说你退休你要多少钱，你讲不出来，你就说啊1000万2000万10亿，就是这个数字很模糊，但是我们就是要找到一个方法可以推算出来你真正最低最低 minimum 需要多少钱。 所以现在每个收音机旁边的人，如果你现在已经在上班工作了，你现在马上就可以算出你到底退休需要多少钱。 重点来了， 现在可能不行。 重点来了，你知不知道你一个月花多少钱？ 对， 你知道你有记账的习惯吗？因为 你需要知道很精确的知道你一年花多少钱， 就是你必须要清楚的知道啊，我食衣住行最基本要花多少钱。 它不是生活的基本花费，是包括你花费的习惯，比如说 你买这些衣服、啊， 对，比如说我一个月就是喜欢 买 衣服这样子。 但是如果你想要什么都想要，你就不可能像我们一样30几岁退休，你可能就是需要延长你的工作时间。像我们就是很清楚的知道，哎，我们的目标在把。我们的就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减到最少，然后所以我们准备的那个退休金就可以比较少，那我们就可以趁着很年轻的时候去环游世界。 那这样女生不会很困扰吗？我在第一个阶段光是要准确的算出我每个月的花费就觉得很头疼。 其实这是最简单的事情，你就是有花钱就写下来，有花钱就写下来。现在很多手机 APP 你也可以 记账， 所以说久了一定会有个平均值出来这样子。 对，那个金额呢，当成是一个你的参考，可是实际上你的很多很多你买的东西并不是你需要的东西嘛。 你可以当做一个挑战，就是你譬如说二月开始记账好了，然后三月开始记账，然后记了以后发现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我在吃饭上花了这么多钱，或者哦，原来我在买衣服上吃了这么多钱，然后你就可以挑战说，那我四月要减少我外出吃饭跟花买衣服的钱，这样慢慢减少。 应该说我们的一个概念就是，比如说好了，你今天工作，然后你存下了50%的薪水，那你是不是下个月不工作，你这50%的薪水存款就可以支持你一个月的生活，可是如果你今天只存下你10%的薪水，你工作9个月你才可以有一个月，10个月你才可以有一个月不工作。所以就是你存的百分比越多，你就可以越快达成目标。这是一个就 很简单的算的方式。 所以你想要提早退休，最最最保险的方法，最容易达成的方法，就是你要增加你的存款金额。 一个月存下 的百分比， 对，存下70%。 那我算出我每个月的必须花费之后呢？ 好，你算出必须花费，每个月必须花费，然后你要知道，你一年的花费嘛，因为年有时候有些东西是不在月里面，譬如说有我们不算啦，可是一般上班主要缴税，然后保险费，然后可能都是年缴的，所以你有一年的生活支出之后，然后你要想 先算出一年。 可是你退休以后其实就不需要缴这些东西。嗯，这种应该是说你先记账，然后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你花多少钱，那你存下来的钱是多少。嗯，那你要去想办法调整你的存款比例，就是把你花的钱的部分进慢慢的把不必要的东西一条条的去除，然后你的存款慢慢的把它想办法增加。嗯，对，因为你的目标是你想要提早达成财富自由，你不一定是想要退休跟我们一样环游世界，可是你就是可以不上班 自由自 在，或者是你可以，你今天不想做广播，你可以去做你任何想做的事情。 嗯，好，所以现在我们得到一个数字了，这个就是我一年的花费的数字。嗯，下一步呢？ 下一步就是用这花费的数，就是你预想中你可以支持你退休的那个每个月花的钱。嗯，比如说我每个月花3万块乘以12，就是36万，36万再乘以25倍。就是你的退休准备金。 哦，好，我们把它简化一点好了。我们假设40万。嗯，我一年就花40万。 对，然后40万乘以25倍。 好，那就是我要努力的目标，努力存到的目标。 对，就是你存到那一笔40万乘以25， 一千万， 你有1000万， 你有1000万就可以退休嘞。 你有1000万在银行，你就可以退休。嗯，对。但是你 不是，我现在有点沮丧，1000万听起来好大。 你现在快到了吧？ 屁啦， 还没吗？ 应该快到了吧？ 我不是你， 可是你知道你，那你我问你哦，你从工作到现在赚过你这几年的薪水是多少钱？如果可以存下来的话，有没有很接近1000万？ 你现在为什么要看着我？你看维尼啊！ 我想说你比较，我想说你比较有办法准确回答出这个数字的问题。 就是你如果算一下你从工作到现在的薪水，嗯，你会蛮惊讶说，我曾经在我手上经手了这么多钱，然后但是留下来的钱只是有那么一点点。 对对对。 对，那我们就是想办法不要让它流失，对，嗯，然后想办法把它存下来，然后拿去做一个比较稳定的投资。 嗯，那假设我算出来是1000万。然后我真的20年后存到了1000万。嗯， 好，存到1000万以后，下一步是？ 可是，应该是说你不用到，应该说你一旦开始投入下去以后，因为你投入的资金也会慢慢的有利息产生，嗯，所以你的那个 不用等到1000万才去做这件事。 对对对，就是慢慢的投入了你的钱在股市也好，基金也好。你的钱对 ETF 也好，它都会有一些投资收益，会一直产生复利的效益，所以你很有可能你不是20年、30年，你的那个时间会再缩短一点。 所以其实不是， 不是你想象中那么遥远。 那他投资失利怎么办？哦，他归零了怎么办？ 失败怎么办？ 所以我们的投资是走长期投资，因为我们是投资在 ETF，ETF 就是要。它是投资在指数上面的，嗯，所以你的指数只要不就是股市不要完全崩盘，嗯，就是美国不要毁灭，嗯，那这个东西就会一直存在。 嗯，维尼的投资是在美股的 ETF， 对，就是美股或美国债券的 ETF 上， 美股或美 有点像台湾50那种，你知道吗？ 有 听过这个？ 啊，不是说什么 0050？ 对对， 他只有说他通知我要买的时候，我就赶快花我所有家当去买50那个。 对， 比如说台湾50好了，他就是投资台湾的龙头产业嘛，然后把那个用追踪他们的指数，所以只要台湾的股市还存在，这个东西就是还会存在。嗯，然后我们投资的是类似像这样，只是他追踪的是美国的股市债市。嗯，然后他就是每个月会或是每季会配利息给我们，那我们就靠那个利息过生活。嗯， 所以叫美国就是不毁灭，你就会一直持续收到那一笔。 除非 Donald Trump 真的跟中国打仗。如果打赢了，可能就股市大涨；嗯，啊，打输了，我们可能就要搬到更便宜的国家去住。嗯， 所以这是你们目前真的讨论的风险考量之一吗？ 是啊，就是，哇哦，因为我们其实没有很多东西，没有很多家当，也没有房子，所以基本上如果今天可能投资的回报不好的话，我们可能住不起台湾了，那我们就去住 柬埔寨。 欸，柬埔寨也很贵， 不行， 越南 对，这是便宜一点的地方，对。 所以当初你们两个的共识就是你们想要不工作，然后你们两个的共同兴趣跟共同目标就想要一直旅游，不停的旅游这样。 我们那时候很年轻，我们认识的时候才二十几岁，25、24、25岁。嗯，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很喜欢旅行，然后目标就是我要去环游世界。那其实这几年来我们也走，几乎都走遍了 东南亚，然后中美洲、欧洲、澳洲还没去过，可是就是走了很多地方，就觉得哎，世界真的很大，好像就是走不完。 对。可是想象中，就像你刚刚说，就是固定的收入，然后那个稳定了，我也存那个钱了。可是你之后生活旅行不是一个就是很不稳定的支出吗？那如果两个冲突怎么办？ 不会不稳定啊，你因为你知道你一个月可以花的预算是多少钱，比如说我现在一个月可以花。三万块，以三万块台币来说好，我一个月花三万块，我就是想办法，不管在哪里，我就是维持三万块的支出啊。嗯，而且你长途旅行其实比我们一般去那种七天、五天便宜很的，每天的支出是便宜的，因为你不是去住大饭店，你是去住当地人住的房子。 所以这样子，反正总而言之，那个 4% rule 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现在。你是一千万，四十万，我说好，假设是我一千万，我可以退休，然后那个 4% rule 就是这一千万呢，投入那些 ETF， 然后是长期稳定的 ETF， 它每年呢，照理来说，它会回报它的 return， 它会给我可能3%、4%、5%这样子，然后我只要每年的花费不要超过这4%的话， 那个， 我就很 OK。 哦，所以那个4%是那个回馈的4%的意思，哦， 不是？ 也不是，是我不要花到那个4%。 对，其实它是一个。在美国一个就是几个教授们研究出来的一个叫什么模组，他就是去把以前所有的投资的历史资料找出来，然后就是做一个 database 这样，然后平均下来，如果说你每年不要动用超过你的退休准备金的 4%， 你那些钱放在投资的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基本上都是可以维持到你老为止，就是你要不能提领超过 4%。 嗯， 所以你的欲望从来没有超过 4% 过？ 没有欸，就是 因为 同时实施了断舍离嘛。 可能现在， 所以你们有很多的秘技，就是 combo 在一起，这不是单一促成的。 对，可能要进入到第二阶段，就是苦行僧阶段了。 但是因为我们在执行的当下，我们觉得是一种挑，就是在存钱的当下，我们觉得是一种有趣的挑战一个活动，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实习那个。苦行僧的阶段可能只有10年或者是5年，你就不会觉得那么痛苦。 所以你们计划要生小孩，你们也把这个趴数都算进去，就小孩出生会占你们几趴，你们要为了他压缩我的趴数，你们就已经只有比如说3%了，我可能要降到 1.5%， 因为 1.5% 要给小孩这样。 其实小孩，我以我来讲，我觉得生小孩的花费没有大家想说的那么恐怖欸。以目前来看，因为他还是小婴儿，而且一般的人会觉得生小孩要花很多钱，都是因为他们需要去工作，小孩就从小要交给保姆啊什么。我们就是 退 休了，就自己带小孩，基本上就跟我吃，他吃我吃剩的便当，然后就是只要花尿布钱而已，喝母奶，就是没有大家说的那么样的花钱。 所以就是很多新闻都会说，你知道吗？就是养一个小孩，然后就那个说什么，你觉得养一个小孩多少钱？然后说大概600万吧。然后你觉得要多少钱？800万。然后你觉得多少钱？要1000万什么之类的。 那些都是因为他们要需要这个用这个钱来换别人来陪他们小孩。 对对对。然后或是很在意社会价值跟社会眼光，想要去念什么私立学校啊，或什么之类的。对，所以 那我们就是随便养，就是放养。 好。女生可能会很在意的一点就是他们为什么可以这么快达到，因为他们减少了一笔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大支出，这笔大支出就是结婚跟蜜月啊。 我们结婚就是去法院公证，然后我们蜜月就是苦行僧去爬， 因为那时候刚好在你们苦行僧阶段， 我们就去爬一座山，爬了10天，然后就背着大背包，然后就 睡在湖边， 睡在湖边尿尿，就大便自己挖洞，然后洗澡就是跳到那个冰河里面去洗澡，没有厕所，什么都没有。然后第5天我就想离婚了，可是 路走不稳。旅程是你们说好的蜜月，还是只是刚好在你们公证之后的旅？ 没有，我们说好的蜜月啊，就是我老公说他一直有个心愿想要去完成，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啊，好像蛮酷的，我们就去了，然后就在深山里面，就是绕着一座。西雅图的圣山的，然后就爬了它，绕着它绕了就10天，100公里还200公里，我有点忘记了，反正就是一直走，一直走，走到 书里面有这一篇，书里面有写，大家可以去看，对。 很惨，那时候真的很想很不想要继续这段婚姻，但是就是走进山里，你一定要走完才能出来， 没办法回头， 没办法回头， 天哪！ 所以你有就是真的气到不跟他讲话吗？因为山里你也只有这个伙伴、 哦，我没办法跟他讲话，因为他都走得飞快，然后我就一个人背着背包在后面，我幻想中是两个人手牵 手慢慢走 ，no， 他就自己一个人飞毛腿的跑走， 那不让你危险吗？现在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那里应该没有人会去，我有危险、嗯，很少人，一天可能只会遇到。到两三个人吧， 熊呢？ 有遇到熊，嗯、还蛮多只的、嗯。反正他就是走他的，然后等到我赶上他以后，他又继续走。嗯，对，反正就是这样。 好，所以就是听完了这段， 我就刚原本很多女生说我来算，然后听到这个样， 嗯，我不要， 然后就笔又放下了。 可是那也是一种难。就是一种回忆啊，像你问很多人他们蜜月去干嘛，他可能早就已经忘记，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啊。对， 这真的是一辈子都 不 会忘记， 一辈子 真的哎、欸。好，所以今天我们访问就是不上班也有钱，大家呢就算现在手边没有书，那还是有可以去看到 Winnie 的文字跟 Winnie 的故事，就在 Winnie 的 Pixnet 皮克邦部落格，可以找 Winnie 散漫游就可以找到。 其实买书比较快啊，对，买书 对，书是已经集结就是精华版这样子。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就是我们来听听 Winnie 到底如何不上班，如何退休，然后还有现在他甚至去了很多地方旅游，然后后来才发现说根本就没有动用到本金，因为要就是拜现在那个股市大多头之赐这样子，其实根本没有动用到本金，然后再加上J 先生又开始在经营一些副业，然后这个副业也在赚钱，可能赚的 经营副业， 这个副业赚钱可能赚的比很多现在刚出社会的年轻人还多。我们想要知道究竟他们是怎么办到的。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哦。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亲爱的，今天的结婚纪念日，我们去巴厘岛。 哎，放尊重一点，我还没有结婚，好吗？ 我们孩子都生两个了。 话说你到底是谁啊？ 小心，别让失智症偷走你和家人之间的回忆。 我是李永贤， 我是艾利克斯， 邀请你到 7-Eleven 投下零钱， 一起关心偏向失智长辈，及早救治。 7-Eleven 与屏东基督教医院一起把爱找回来。 全脱光才能追求平等，来一顿裸体早餐，坦白真诚。华语乐坛百变天后 Sammy 郑秀文最新国语 EP《裸》，2月14日环亚唱片。 我是吴克群。 孤独是很上瘾的，我当初不晓得你离开后，阴沉越去越深，每天没我空中。想家就爱点你 UFO。 好的，回到青春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然后在现场的是 Winnie， 不上班也有钱的 Winnie。 Hello， 我是 Winnie。 哎、欸，我好像没有问 Winnie 今年几岁啊？ 我今年目前37还38，我今年。 然后你跟你先生结婚是在？ 我们结婚七年了。28，我28岁结婚，那我结婚超过七年了。 28 已经没有时间感了，因为 我忘记了，应该是七八年吧。 然后是在几岁退休？ 我33岁，他38岁的时候。 嗯，然后你说你24、25遇到他， 24、25遇到他，对。 所以33退休，其实才9年，你们就退休嘞、 欸。但是我们之前都有在工作啊，就是我们工作的时候也有在存钱。Total 来讲，他工作了16年，然后我工作了10年。 嗯嗯嗯， 对 嗯。好，所以相识之后，9年之后就退休的夫妻档，刚刚问到了。这一部分是愿意透露的吗？就是、 透露什么？我们没有，我访问没有尺度，随便你 访问没有尺度，开始问闺房的那个。 好，就是生了一个 baby， 然后这个 baby 叫做饼干，5个月就开始带他到处去看这个世界。那去看这个世界的原因，我也觉得超棒的，因为有很多人都会说，你干嘛带那么小的小孩去？对，但其实带小孩出国不是为了让小孩出国，是我们自己本人要出国。 对啊，就是小孩是你人生的一部分。嗯、那 你就是想办法把它融入在你的生活里。 对，超喜欢的。我那时候看到部落格的时候，我也觉得，嗯，这才是正确的态度，不是就是有了小孩以后就整个人生就丢了，就 对，就是放弃我的人生，然后一切都为了孩子。其实这样也活得不是太快乐。 对，然后刚刚就是在私底下维尼说的，就是他们最近在讨论跟想的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让第二个小孩问世。 对，这一直在挣扎，因为带着一个小孩旅行，其实对还算容易啊，因为已经经历了一年了，就。可是我无法想象带两个小孩旅行的生活是什么，对， 好， 会有点紧张。 所以现在那个讨论，那这个契机是什么？从一开始为什么会突然想说，要不要第二个啊？这样子， 因为就是觉得应该是不是要替他找个旅伴？因为我跟我先生，我们两个是大人，我们可以一起聊天什么。可是他那么小，跟着我们一起旅行的话，好像应该有一个固定的跟他一起玩的小朋友， 那买个足球啊、排球啊、娃 娃、 我们也看过小孩拿着 一包饼干跟饼干跟他的饼干玩溜滑梯，就是我 那你们觉得很心，你们觉得 不要这样子吗？我就觉得好心酸，我的孩子以后也是这样吗？ 他们玩那个小熊软糖，这是我的一号陪 Red， 我们一起溜滑梯来比赛耶。 难过、 哦，对，所以我们就想，要不要再生一个？趁他还小，他们可以一起玩的。 哦，所以也的确要抓紧时间， 对 不对？ 但又很挣扎，因为感觉会很累。 嗯， 对， 我觉得，因为你现在还没有做，我现在以一个旁观者来说，你都已经做到了这么多不可能的事情，我相信你在，我相信你在做这些事情之前，你可能也还没有想到说，哦，这真的有可能做到，或是 没有。我觉得养第一个小孩的时候，我比较天真，因为完全不知道养小孩是什么，就觉得、哪有大家说的那么恐怖？不过生个小孩，照顾他就这样嘛，生完了以后就知道，这真的是天翻地覆，所以才会害怕，因为知道，因为了解了， 你知道那一段过程要再来。 对，就是前面两年三年可能就是生活在那个地狱里。对， 所以现在饼干几岁了？ 他现在快要两岁了。 快两岁、 嗯、 好，所以如果决定要生的话，可能也是差三岁。 对，就至少三岁好像还是可以一起玩。 嗯，然后刚刚维尼还说，就是在四月之前要做出一个结论，是不是？ 对，就是四月之前决定要不要生小孩，要的话就可能留在台湾久一点， 嗯， 就等小孩生完我们再出发， 嗯， 如果不生的话，可能我们五月六月就会离开台湾。 好，但是这个四月为什么是定在四月？ 那就是因为我们 家房租到了 吗？不是，因为我儿子就正好满两岁啊， 嗯， 所以如果再晚的话，他们就差更多岁。 嗯， 两岁小孩是可以问他意见的吗？他是可以回应的吗？还是 可能他不懂，他不懂什么叫弟弟妹妹。 哦，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一辈子的决定，这你们这一家一辈子的决定， 所以要好好 这一个月之内。 没有，我们已经讲很讨论很久了， 只是设一个 deadline 那样子， 只是一直反复，因为我们是做试管婴儿啊，所以就是一定要去做才会有。 嗯嗯， 对，所以就要想清楚。 所以那老 J 他是偏倾向他比较想要，还是他也是反反复复？ 他也是反反复复，他是那种那叫什么bipolar 的中文是什么我不知道，就是情绪很两极这样，对，一下对 一 下要，一 下 不要，一下要，一下不要这样。 嗯，这个家最后会 对，所以我们来赌，来下个赌注。 而且他真的讲的都很一半一半，就是你完全听不出他到底是偏向想要还是不想要， 就各有各的好处。嗯， 真的哎。 所以那你跟你先生，你们自己是都是有兄弟姐妹的吗？ 都有，对，但是至少我们小时候就是兄弟姐妹可以一起玩， 嗯， 长大不一定说感情好不好， 嗯嗯， 可是至少都是有个依靠的。 嗯嗯嗯， 但是独生子子女好像也活得蛮好的啊，就也不需要勉强。 我还有就是他们做了很多很创新，就是跟大部分人不同的道路，他们也不会在意说小孩到底需不需要玩伴这件事情。 但 因为我总觉得小孩到底需不需要一个伴来陪他， 哦，这边是独生女， 这是一个很传统的， 哦，你觉得呢？你觉得你一个人过得很开心，对不对？ 我蛮开心，可是我小时候也有经历过自己跟自己玩，就是自己就扮演两个角色这样子，有点像神经病，然后我会拿那个红笔在身上涂，然后想要自己被撞到，然后自己又救自己。但是 神经病 或是自己跟自己玩接龙，自己出题给自己说 ABCD 选哪一个，可是你们就知道答案。 我还是生两个好了。 我也这么觉得，是因为 可是我不敢想象，就是我在小时候真的如果有人要跟我分东西的话， 嗯， 我觉得我会崩溃。 可是因为威宁跟老 J 的生活已经不是一般人了， 嗯， 也就是 你可以想象到，就是他们这一家人未来是很长时候就是他们三个人或者四个人，对，他们是一个独立于这个世界的一个小团体，就是 没有那么独立了， 到处去玩的时候， 有，你就像一个泡泡，然后在世界上飞来飞去。 对啊，可是我们在一个地方都有时候会待蛮久的，比如说我们在墨西哥待可能待九个月，就也算融入他们当地的生活这样。 所以其实OK， 这样子。不要生小孩的反方就说，哦，他可以认识各地的朋友，他可以在那边找各地的朋友。 可是他就会觉得他每次只要认识一下下他就要离开了。 对，就变成怕他会没有长时间可以相处的朋友。对，只是那就给他一颗足球好了，说的也是。 足球不会讲话啊。 先进的那个 AI。爸爸可以在后面配音啊，就捏足球跟他对话。Hello, Wilson! 好，这个是，这真的是一个好困难的选择，但是总而言之有一个 deadline,也算是不错，就是到那一天就会决定。 如果可以决定的话，可能我们不生小孩，五月可能说不定就去环澳啊，或是纽西兰，因为我们 目前还没决定， 目前还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就还蛮想去。 刚说到那个老 J 的副业， 你现在有兴趣对不对？我对这个也超有兴趣的哦。 老 J 的副业，他那时候我们开始旅行的时候就有在就是开始写一下部落格，写一下我们的那个旅程嘛。那我怀孕的时候，因为我需要安胎，就住在台湾，常常要去看医生这样，他就很无聊，所以他就每天在家里常常都写一些文章，就写着写着他的网站点击率变得很高，他从那个零元的广告收入到一年后他可以有$1000的广告收入，然后在现在已经两三年了，他一个月有时候甚至可以到2000-3000， 一个月， 一个月有6-7万欸， 一个月 很夸张欸。 就是他不只是那个广告，他有跟一些就是赞助商合作，就是帮他们写一些推荐的东西，他自己觉得好用的理财的那个工具他就会跟人家推荐一下， 就是网红、 王美老 J, 王美，对， 网红啊， 就是小王美啊， 对啊， 胖王美，胖王美， 可是他没有自己主动去宣传行销嘛，不然一个就是那么多人都在写部落格跟做这个， 所以还蛮神奇，我觉得一切都是一种机缘吧，而且可能我们的故事是比较有 传奇性， 故事比较不一样于一般人的人生，所以就变成有一些杂志啊会来采访我们，像富比士啊，或者是就是蛮多美国知名的杂志，然后他们采访过后就很多人就会来看，就是他们也想要提早退休要怎么做，然后就所以他的点击率就很高， 所以老街部落格他主要是在写什么？他一开始原本那个部落是要写， 他原来是写，就是我们一开始都是写我们怎么样旅行，我们的旅行像旅游游记那种，可是游记好像反而没什么人要看，因为太多人出去玩了，不太吸引人，就后来写了大概半年吧，就有很多朋友问说，你们怎么一天到晚在旅行都不用上班呢？所以我们就写了说，我们怎么样，我们其实已经退休了，那我们怎么样做到的， 所以还是理财这个， 对，然后就大家就说，原来他们已经退休了，然后就开始问很多问题啊，说啊你们骗人啊，怎么可能，请拿出证据，就是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那就从这样问与答之间，我们就写了蛮多不同的文章，然后就还蛮多人爱看的。 对，我有追到这一部分，就是那个时候去看维尼的部落格的时候，他刚好像被问烦了，他把他直接置顶。 对， 所以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什么？ 对，因为很多人都说啊，你就是嫁给老外才可以退休啦。 对对， 这个很没有逻辑，什么叫做嫁给老外？ 我觉得收入高， 所以我就说，那这样的话，全世界的老外都已经退休了。 对啊， 就是很多人你会觉得，真的大家都会，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有这么特别的想法， 不相信，对，酸民们这样子。 所以从33岁开始旅游， 他现在已经四五年的退休生活。 对对， 退休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会不会就是真的？你会不会一天醒来发现，我今天真的不知道做什么？ 没有欸，可是我现在每天都会想说，我以前怎么有时间去上班啊？就是我觉得我的时间都不够用。 那你的时，那你 以前还没有小孩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在旅行嘛，然后就会去可能当地上一些课，然后可能跟当地认识的朋友出去玩，然后参加一些就是一些活动这样。那现在有小孩，就是每天都在用小孩的事情陪小孩，可能一天要去4-5次公园，不同的公园，就都没有时间。想说啊，以前怎么会有时间上班，然后还有做，还有就是到底怎么？ 而且上班一天还要上9个小时、10个小时， 那我 还在这栋大楼里。 然后我都没有自我，以前上班就是下班那个短短的时间，还要有时候还要工作，就是还要回 email。我以前怎么活过来的？就反而会这样想。 天哪，好，所以 大家也想要体会一下那个不上班也有钱的方式的话，你可以看一看 Winnie 出的这本书。 啊、我知道、嗯，就像天天在过年啊，你 天天在过年的感觉， 你是不是对你刚过完年，是不是觉得啊，每天都是吃饱饱的，然后。嗯你不会觉得说怎么可不可以明天就去上班？你会这样想吗？ 可是过年的确有的时候会觉得蛮无聊的，就不知道干嘛。 可是你当你每天过年，然后每天都有安排活动，嗯的话，就是都过得很充实的话，你就当然不会想上班。 哦。但我觉得刚刚听起来是不是很幸运？就是你真的就是遇到了老 J， 然后跟你有相同想法的人，像你们到每个地方，你在那边久居的时候，你去上课，然后干嘛的，就算有时候。也许环境不适合，就可能很辛苦。可是你就是有个伴在旁边陪着你，你一起去面对。 以前就算是在我们想象中那种很落后的国家，其实都很好玩诶。就是他们玩的东西跟在都市的我们是体验不到。他们可能就去在走到桥上，就从桥上跳下去，跳到河里，川流的河里，这是一个活动。就是你或是做那个砰砰诶气。圆圈圈那种、嗯、就自己一个人飘飘河、啊、可是我们不是去八仙、啊、我们就是在真正的河流里面飘、嗯、然后就喝啤酒这样飘飘飘就飘一个下午然后看河边的风景 就是一种很不一样的人生体验 所以退休后到现在你们还没有去过重复的点 还没有墨西哥算是可是墨西哥因为很大我们去了很多不同的城市对 玩不玩呢、欸 我觉得你刚刚说到一个重点啦 是吗 就是遇到老 J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嗯、或是老 J 遇到 就是有一个 就两个人是有一个 共同目标的 对然后愿意为了目标这样前进 对但是生了小孩以后我还偶尔有偷偷想过其实去上班也不错养小孩好累你 说只是想离开小孩一下吗 离开小孩或离开爸爸透过 就像现在 可是你们会规划、哦、就是现在就这个时间 对我好喜欢这个时间 你们会有约定好比如说一个礼拜有一天是爸爸时间 有什么时候是妈妈时间 我们现在要这样安排因为我儿子现在就是越来越多需求所以我们需要爸爸妈妈需要各自的休息时间我们就可能会、可是因为之前在旅行的时候没有办法一天他的时间我们都在行动中嘛、对那现在在台湾可能如果要久住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些时间上的调配没有小孩的时候肩膀好松哦、 所以现在是不是希望访问永不结束 对可以吗 好所以不上班也有钱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你必须要跟这一个人可能因为你们都待在家里面所以你们要能够相看两不厌 对或者是各自会去安排一些活动对不要 还是要保留一下独处跟自己的时间 不能24小时都看到同一个人不然你 会太腻 对等于你结婚一般的人结婚相处的时间可能就是晚上那三个小时 对 而且还不用一直讲话、这样子可能结婚20年都会腻了我们是每天 等于是压缩起来好可怕哦 有没有觉得很恐怖 对但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是愿意试试看的吧首先就从记账开始先知道你的年花费要多少 然后至少你要存下你一半的薪水 好要存下一半的薪水 那为你身边的人真的有因为你然后他现在是很确实的在往这条路上迈进 其实我觉得蛮感动的是从我因为我们写部落格当然有很多是攻击性的话可是越来越多是很多网友说哎，我自从知道你们故事以后我就照着做然后我们现在真的有被动收入进来而且是越来越多就是他离他的梦想越来越近而且他会说还有人说是以前可能他的梦想是很模糊的他现在知道他有一笔多少钱他可以存到了就可以财务自由就变他的梦想是很确实的 所以我们可以就怎么讲haters gonna hate 当酸民的人就继续当酸民吧 对会改变的人他就是会朝着他的梦想去做 希望今天就是请 Winnie 来现身说法有鼓励到在收音机旁边或在网络旁边的某一些人知道说、哦、其实这是有可能的那而且我觉得可能你在听节目的时候你没有说那个具体方法他到底投资了哪几支这样子他其实书里面有直接告诉你 有 对他直接有告诉你 其实以前我不敢 是什么 以前我不敢讲是因为觉得我万一我讲了那别人 亏钱怎么办 亏钱会怪我而且可能我们投资的不适合他因为我们是在美国投资在就是会考虑很多所以我就会跟大家讲你们一定要自己先了解你投资了什么东西为什么要买它你才去投资